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也开始今天的资讯。那么今天的第一条资讯恰恰就是跟李白有关。12月10号，北京人艺话剧李白上演了本轮的最后一场演出，同时也迎来了30岁的生日。从1991年12月10号首演到现在，一共237场演出，主演濮存昕、龚丽君一场不落的从20-30岁演到了50-60岁。这部戏不仅成为了人艺的经典，也成为了他们生命当中重要的一部分。濮存昕说啊，30年前我们演的并不太好，是观众一直掏钱买票给我们交学费，237场都是观众陪伴我们，支持我们进步，希望观众将来继续支持我们。至于大家最关心的李白还会不会再演的问题，他表示明年没有演出计划，后年就再说吧。再来看下一条资讯，12月12号19:30，中山公园音乐堂敞开舞台两侧的大门，北京交响乐团在艺术总监李彪的带领下入场。至此，自上午9:30起跑的《奔跑吧，莫扎特》2021莫扎特马拉松进入最后的冲刺。包括这场时长约2小时的巅峰之作、歌剧与交响乐经典音乐会在内，6场莫扎特主题音乐会、2部莫扎特主题电影以及穿插期间的莫扎特会客厅线上对谈，填满了这格外充实的12个小时。再来看下一条资讯，青春密码，青色年华，24节气，12月11号绽放安静油画作品展亮相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内书画频道美术馆。这是安静写实油画艺术几个系列作品当中最集中的一次展示，让书画爱好者从中西绘画艺术交流的角度领略其写实油画艺术。安静绘画艺术与其长期从事中学生美术教育紧密相关，教学当中啊，注重形体的勾勒，让他对写实油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长时间跟孩子们相处，也让他对中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关注，并试图以绘画的形式进行诠释。青涩年华、青春恰自来、青春密码、遇见是最好的安排等系列作品，是他对如歌青春、如诗岁月的精心刻画与深情表达。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由刘若英演唱的歌曲《年华》。 上面摆搭草原上摇曳着的花呀，阳光蒸发了无人的喧哗，那孩子离开而且长大，发现旅途上并不盛开繁华，一路上追逐白色飞马，来到了陌生的霓虹悬崖。如果说是人生啊，在午夜的喧闹中融化，在日出的疲劳中无力挣扎，那一位可以的永远啊，为什么短暂的令人惊讶，那男孩背影后的潇洒，带走了永远是你的解答。我说 逐着，追逐那梦中童话。如果说不回头，不必害怕，人生理想总会到达，为何我还追忆着？ 这首歌曲是由刘若英演唱的《年华》。我们再来关注资讯。12月12号的时候，鄂温克族著名演员图们因病去世了，享年61岁。很多人呢就想起了有记者去年采访过他，当时他们谈到要积极面对我们的人生一样面对新冠疫情，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未尽的电影事业。当记者问到图们老师，如果让他来创作一部跟疫情有关的电影，他会怎么表现？图们老师坦率地说，创作不是儿戏，首先一定要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首先呢，你要有这个感受，你感受到了疫情期间身边的人和事，比如家里头有人直接参加了防疫防控工作，你真正了解了他们做的事情之后才能有感而发，这才是创作规律，而不是人家在外面参加防控防疫，你在家里头闭门造车，这是不可取的。再来看下一条资讯。北京华艺国际2021秋季拍卖会最近呢在北京拉开了帷幕，由张大千泼彩巨作《松风小矮图》、石渠宝笈筑路珍品等领衔，近3500件文物艺术品亮相本季的拍卖会。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筑路文献，收录了清廷内府最鼎盛时期所珍藏的最为珍贵的历代书画精品。今年呢，共有4件石渠宝笈筑路珍品亮相华艺秋拍，囊括明代大写意花鸟大家陈淳《水仙图》、清代康雍乾时期瓷臣沈初，还有张兆凤翅所作墨迹《临苏轼九帖》、临董其昌书杂诗，以及康乾时期内廷画院领军人物冷梅凤翅所著《折桂图》。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王丽人演唱的《小秘密》。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今天啊，想就一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跟大家聊一聊，国产职业剧到底还能好吗？ 旋律缓慢坠落，树叶的声音，看阳光清晰匆匆经过你的身影。那忧伤却美丽的 预期，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那些点滴，那些回忆，那支根没结没还的笔，那些不懂装懂的问题，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叹息，那些点滴，那些回忆。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假日节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杨紫井柏然主演的女心理师播出之后啊，口碑呈现了两极分化，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国产剧当中心理题材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对于很少接触心理知识的普通观众来说，女心理师当中啊，很多案例让人深有感触，看过之后呢，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启发。但是呢，这部作品的表现手法又削弱了剧情的现实感，让人生出花俏炫酷的包装不如写实表达的遗憾。那么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产职业剧到底还能好吗？说到这个女心理师在播出之后啊，引发了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这部剧改编自作家毕淑敏的小说，毕淑敏本身就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对这样的一个领域啊，有自己专业的见解。另一方面，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啊，从向外寻求帮助解决问题，转变成向内探寻自我，获得自洽。心理问题已经成为年轻人越来越关注的一个时代问题。很少有国产剧能像女心理师这样，深度披露一个行业的大量秘辛。比如呢，在这部剧的开篇，女主角赫顿通过建立信任关系，稳定对方情绪，建立共情，评估危险程度以及给出建议的步骤，成功干预了女生尤娜的自杀行为。这一系列的步骤基本符合心理咨询师干预自杀的流程操作。当赫顿向尤娜的父母解释心理问题的时候，使用火柴来代表不同的个体，从而将存在的问题外化，并且更容易让当事人认同与接受。而当赫顿成立心理咨询室挑选家具的时候， 剧情安排主人公专业解读，选什么样的沙发，坐什么样的位置与咨询者畅谈等等，也是体现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水准。心理学是对人性有深刻认识的科学，女心理师可以说从具体案例出发去探寻各种心理问题的根源。剧中啊，很多的专业桥段都获得了业内人士的认可。然而尽管剧情抓住了原生家庭和社会压力引发的种种心理问题，切中了社会的脉搏，但女心理师播出之后并没有获得一致的好评，部分观众在网上甚至给出了超低分。其中的原因来自于这部剧的剧情设置与表现手法略显业余。您就比如说啊，剧情的前两集就上演了男主角通过人工呼吸抢救女主角的剧情，剧中一幕幕所谓的意外都是一般青春题材中的常规套路，目的就是让人物在剧集的开篇就能迅速产生关系或者升级人物关系。这些俗套剧情让这部心理剧的开篇看上去就不那么专业了，甚至会让人误以为这又是一部披着职业剧外衣的青春偶像剧。来听一首这部剧当中的插曲吧，由周艳红演唱的《没有你我现在过得很幸福》。 越是靠近你就越是生疏，你忽冷忽热我掏心掏肺的弥补。后来你消失在我天的迷雾，这幅荒唐的情书寄我何处，三分是天意，七分是残酷，故事太曲折，只能假装不在乎。没有你我现在过得很幸福，即使偶尔夜里还会有些孤独，真的有人从来舍不得让我哭，我也会爱他爱的义无反顾。谢谢你让我 找到更好的归宿。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其实刚刚说到那儿啊，就不得不跟大家聊一聊国产职业剧的一个现状了。其实作为电视剧当中的一种类型，职业剧在国外一直也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也有着非常固定的拥趸和粉丝群。但国产职业剧，哎，这五个字一出现，明明是五个字，观众眼中却只剩下了一个字，那就是假。听上去简单粗暴不公平，但莫名其妙的职业专业性的缺失啊，不是缺失，是没有，包括错乱的叙事逻辑和狗血的恋爱套路，都顶着职业剧的噱头，一点点的消耗着观众的耐心和好感度。也难怪观众们不领情，制作方与观众本该互相成就的关系，你挂羊头卖狗肉忽悠我，我自然不买账。那么回到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这个问题，国产职业剧还能好吗？那很多人对于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立马回答上来的。毕竟在国产都市剧都脱离现实发挥不稳定的状况下，去期待类型化更高专业性更强的职业剧其实挺难的。看知乎问答，中国影视的市场大环境和编剧艰难处境下也有许多的无奈。但你要说是不是真的从来就没有好过呢？我觉得肯定不是啊，我们明明有过好的职业剧的萌芽。如果说一号皇庭等 TVB 律政剧更遥远，那么我们的重案六组啊等世纪初的刑侦剧啊，包括心术这种已经接近于职业剧的医疗题材剧，都是可圈可点的。那么带着这种执念，你想有一部职业剧，那肯定都想这一部会好。但是从各种谈着恋爱的医生，到各种谈着恋爱的律师，再到现在的谈着恋爱的心理师，终归是缺乏行业信仰。之前有一部叫做《金牌投资人》的啊，虽然收视率和口碑都很坚挺，但这部剧的关注度似乎没有那么高，豆瓣仅有1000多个人打分，6.7分的评分虽然也只能算表现尚好，但是对比同类国产行业剧，终于有了较大的改观。真正干货的剧情或许是关键原因。职业剧它不是科普专题片，一味讲专业知识会非常枯燥，因此一部优秀的职业剧既要呈现出该职业的专业特性，又要与戏剧性相平衡。听着很难，但职业剧毕竟是电视剧高度商业化的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电视剧的类型，它既然是类型，就有基本的类型套路。套路一呢，就是职业困难，就是在职业中暂时达不到的某种目的，比如律政剧当中律师如何打赢官司，医疗剧中法医怎样鉴定死因。职业困难的设置主要负责制造戏剧悬念。套路二呢，是职业技能，主角要使用拥有的职业技能去解决困难，而在使用所谓职业技能解决职业困难的过程当中，职业特性就会被塑造出来。一直以来啊，因为职业特性较强，刑侦、医疗和律政是最为常见的职业剧题材。近几年国产行业剧也一直在行业丰富性的探索上多有着力，比如描写猎头行业的猎场，展示翻译行业的亲爱的翻译官，聚焦谈判专家的谈判官，讲述娱乐行业制作人故事的幕后之王。虽然口碑各有高低，但在行业种类的扩充上可以说是下了功夫的。不过遗憾的是，行业种类的丰富并不意味着剧集质量的过硬，职业性不强，披着职业外衣谈恋爱，剧情悬浮，剧中人物开挂，包括缺乏成长性等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一部职业剧的播映，往往伴随着铺天盖地的相关行业人士的吐槽，所以无论是几年前的翻译官，还是今年的心理师，可以说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优秀职业剧，迟迟还没有露头。对于女心理师来说，如果不把心理师拍得那么神，不把心理博弈过程拍得那么迅捷高能，而是用更写实的态度，更平实的表达，踏踏实实讲故事，可能会触动观众更多的共鸣。如果说女心理师是一部心理题材入门级作品，